对对鸳鸯，是扑了楞楞两翅儿忙，这才飞过了那扬子江。

董派的代表名段《白雪红心》，有请。 我先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身体健康，新春愉快。我呢，总也没唱，这个我先生又没来，我替我们先生唱一段。大家看有点懂味儿的，你就鼓掌鼓掌，欢迎欢迎；又没懂味儿，我就下去了。天微明，他冒着风雪把亲人看呐、啊，哪管那大雪过期行路难呐、啊，哪管那肝病发作阵阵痛啊，只把乡亲们挂在心间呐、啊，他到雨楼访问了一家五保户，有两位老人住在里边，这老大娘失去了一双眼，老大爷躺在了炕上被病缠啊，焦云禄进门把二老叫，熬喂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轻声细语呀，开了

我 赵子龙，长坂坡石英勇，救出额斗小英童，众将骁勇还小可最怕难扬，诸葛他叫卧龙，这个人炸出茅庐先手这一阵惊破曹军的胆，就是一个诸葛亮也令人都胆怕心惊啊！ 敢乱乎行，我 战长沙呀，打架这玩意儿是力气活儿啊。康老师，您还得再唱一段。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博望坡》。 出山不白出来，带出俩花篮来。康老师还得再唱一段。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桃花庄》。 好了，在湖广会馆举行的闹新春古曲大会的专场演出实况录音呢，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刘鑫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空中曲苑节目当中收听在湖广会馆举行的这场闹新春古曲大会的演出录音。